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66章。让莫凡欣慰的是，玲玲并没有完全一头心思栽入到那暗红色灵魂的事情当中。显然他也知道自己父亲的死因非同小可，不能够操之过急。这段时间玲玲恢复了原本的样子，听莫凡说要去卓园，大眼睛倒是扑闪扑闪。敦煌可是国内非常有名的古妖魔之地了，那里栖息着血统最纯正、历史最悠久的生物，国内魔法文明的璀璨也记载着在那一片沙壁和断城当中，猎法师们总会去那里寻找古老的文明，运气好的话更是能够挖掘出大量残余的地宝跟魔具。只可惜敦煌一带很早就变成妖魔的乐土了，沙虎魔族更是赫赫有名，凶残至极。在南方，独眼魔狼属于对人类威胁比较大、凶残成性的妖魔了，但和沙虎魔族比起来显得有些不入流。魔虎一族终究是霸道和强蛮的。这次要去的卓园是处在敦煌地区的东面，戈壁荒原，黄土漫天的，其中的酷热跟严风自然不用多说，国外的很多猎法师都知晓一二。卓园被归于敦煌地带，和莫凡所认知的敦煌之地有所不同的是，这边的敦煌地带范围其实要广得多，快要占据了甘肃半壁江山了，所以卓园其实在甘肃靠近嘉峪关的地方。莫凡地理知识是薄弱的，可提到嘉峪关那就恍然大悟了，心里边有个大致的方位。好在敦煌纵然凶险万分，那一带终究有城市，直接坐飞机到敦煌机场，然后再往东北的方向行走，便可以很快抵达目的地卓园。这几天的时间，玲玲已经开始做准备了，她似乎也是第一次前往高原荒漠之地，对那里的天地一色、黄沙漫天的苍茫世界有着特殊的神往。其实玲玲的父亲很早的时候就给玲玲讲过敦煌的历险事迹了，在更小的时候，玲玲就对那里有一个浮想的画面，再加上暗红色灵魂的出现，令她更加想念亡人了，于是提到敦煌便心有感触，想要到那里去走走。莫凡遇到玲玲这样的搭档也是极幸运的了，别的老道的猎法师带称谓低的多半是会抽取佣金当中的大头，莫凡这边的话佣金基本上都归莫凡支配。按玲玲的话来说，你这个打手实力强了，我们才好接更大的悬赏。莫凡在学校静静地待了几天之后，玲玲就给莫凡回复了，看来他的准备工作是差不多了。 我调查过了，我们要抵达卓园北角的话，就一定要穿过这个叫做沙网河的地方。沙网河像一条长长的带状境界，若是不从这里跨过去，就必定要跟敦煌的霸主们沙虎魔族打交道，这更不现实。 玲玲认真地打开了她自己的描画的地图，地图是严格按照猎人地图标准化的，上面会标记出妖魔的分布密度，这是对猎法师来说最重要的，乱闯妖魔密度极高的地方，那绝对会九死一生的。那这沙网河要怎么过去呢？既然有人抵达了卓园北角，见到了岩基，就表明有办法可以通过的。莫凡询问道。 沙网河栖息着一群象沙妖兵，是土属性元素妖，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这些象沙妖兵单体实力倒是没有沙虎魔族那么可怕，但他们都是成群成群的，密集遍布了整个沙网河一带。对于猎法师们抵达卓园北角最大的阻碍之一，就是这沙网河的象沙妖兵。 玲玲用手指这么一滑，手上的迷你电脑很快跳出了一个妖魔的图鉴来。直接打过去呢？莫凡这人有时候就是简单而粗暴的。 那就别想了，一整支军法师队伍都过不去。那些抵达卓园北角的猎法师队伍无不是猎人大师中的精英，而且也是用一些不会透露的特殊本领闯过去的。我假设了至少20种方法都过不去，唯一可行的方案并且最为安全的便是找一名心灵系的法师。 玲玲一脸认真地说道。赵满岩急忙点点头， 要闯进这种元素妖盛行的地方，心灵系的法师太重要了。很多猎法师队伍甚至愿意将一个团队的一半所得全归愿意入队的心灵系法师，可见心灵系法师在敦煌这一带有多么的受供奉了。心灵系法师的稀有仅次于治愈系法师，多半不在猎法师中出现，更多的是被大世家给养着，或者就是公务员一般的在魔法协会当中。他们这个队伍本身就没什么值得吸引心灵系法师的地方，所以玲玲直接给莫凡的建议就是带上心下。这次行动非心下莫属了，一方面心灵法师好让这支算不上特别强的猎法师队伍畅通无阻，另一方面心下主修是治愈，大家的安危都可以得到保障。可对莫凡来说，要让心下进入这么一个兄弟当中，他宁愿直接打消这念头。 这件事我已经告诉心下姐姐了，她很愿意去。 玲玲直接先斩后奏，莫凡苦笑着。话说回来，心下的觉醒实在是太特殊了，第一觉醒是治愈系不说，第二觉醒还是心灵系。这种法师或许没有实际的战斗力，可在所有的团队当中简直就是炙手可热的佛祖级的法师了。在杭州早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势力想要拉拢他了。傍晚时分，张小侯就给了回应，这家伙说这么刺激的事儿，他就算冒着被处分的危险也要来呀。张小侯那边没问题了，接下去就是赵满言和玲玲都提到的心下的事情。到了夜里，莫凡其实已经打算告诉张小侯没必要准备了，这次卓元是不打算去了。不巧的是，心下的电话已经打过来了。莫凡知道，只要是自己想要做的事儿，并且心下能够做到，那他一定不会有半点犹豫的，哪怕是这次前往凶险万分的敦煌地带。可是莫凡不愿意这么做，心下不能行走的事情已经让莫凡很自责了，倘若他再出一些差池的话，更没法原谅自己了。当下莫凡也把自己的意思告诉给了心下。 莫凡哥哥，你把我保护得太好了，让我可以不需要去考虑任何的事情，如果不让我前往，我也会听你的话，只是那次得到你不测的消息后，我心里真的很难过。我的治愈系魔法救过很多的人，但是什么都不能为你做，要在离你很远的地方担心着祈祷着。我想在你身边离你更近，不是一直在某个地方孤单地等着，等到发生了什么才开始毫无意义的后悔自己本可以为你做什么。 心下的声音很轻柔很轻柔，但却透着一股子坚定。心下天生柔弱，不能行走的他会让人为他怜惜到心碎的，可莫凡知道他的内心一直是无比晴朗的，更是坚强的。当初博城灾难时那个被遗弃的超市里面，倘若他真的愿意认命的话，便不会蜷缩在一个冰冷如棺材的冰柜，没有放弃这渺茫的希望。而听到心下的这番话，莫凡却感觉被敲醒了什么。自己确实把心下保护得太严密了，一点点污浊的空气都不想飘到他圣洁的身体当中，或许确实是自己这棵大树帮他挡住了风风雨雨，但事实上也挡住了他该有的灿烂，还有他想为自己绽放的芬芳。思考良久，莫凡觉得自己还是尊重心下的决定吧。他愿意被自己呵护着，是他对自己的尊重和依赖，但或许他确实更愿意在自己的身边做他更想做的事情。莫凡点头同意之后，电话那头就传来了心下灵动如山中风铃一样美妙的笑声，很显然他一直在期待着。像他的状况，历练都已经是奢侈了，更不用说这种野外行动，越是不能行走，越是渴望着有一天能够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能看看更无垠的天地，不是对熟悉生活的厌倦，而是一种本性的向往。听到了心下的笑声，莫凡心中那一份疑虑也渐渐地释然了，能够感受到与南方截然不同的大漠风貌，兴许是他心中一个小小的奢侈的梦吧。自己不应该圈禁着他，应该尽可能地去满足他。莫凡这边人员已经全都确定了，分别是自己的智囊搭档玲玲、无畏先锋张小侯、超强辅助法师心下。 赵板岩那边也带了一位值得信赖的法师，同是他们赵家的，名叫陈颖，是一位主修土系的法师。大漠的元素非常的浓厚，火元素次之。虽然张小侯辅修的是土系，已经是有了一个土系魔法师的基本保障，但再带上一位土系法师会更加保险的。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67章。陈颖是赵满岩的表姐，帝都学府的主校区的学员。赵满岩在收集相关卓元岩基信息的时候，他正好碰到了。一听赵满岩有心前往敦煌一带，便毛遂自荐。赵满岩已经明确告诉他，这一次外出历练并没什么好处分成，可陈颖依旧非常热衷。考虑到这位帝都主校区总排行极为靠前的表姐实力惊人，为人靠谱，赵满岩便把他列入到队员当中了。赵满岩说信得过，莫凡自然也信得过，于是这团队算是组建完成了。一行一共六个人，人数不算太多，怎么也算是精英组合了。即便不能够找到岩机获得幼虫，此次前往敦煌卓元地，那也一定会有不错的收获。魔法师要提升自己的实力，最快最有效的地方，那就是妖魔之地了。一行六人按照玲玲的要求准备好了各自的装备，都是一群年轻人，有一股子热血在，说走就走奔赴敦煌。抵达敦煌便可以立刻感受到这片黄土地能够令人胸襟为之打开的特殊魅力。放眼望去，是茫茫的黄沙弥漫在了地平线的远端，黄沙当中土丘稍稍呈现出褐色，层层叠叠，有高有低的。在南方东部的大地，那种连绵与平缓不同的是，这里的大地分成不同的层面，在苍茫一片当中，往往会突然间感觉到烈日骤然消失了，前方是一片令眼睛有些不太适应的阴影。抬起头一看，赫然是一面的断层，断层面如城墙一般向两边延展开着，前方的大地则是在这面土墙断层之上。一行六人虽然都是法师，但不是每个人都有位移变换的能力。坐上了当地驯养的风骆驼，他们也逐渐接近了那一片赫赫有名的卓园，距离不算太远，可是妖魔的分布却不知为何在过了一个断层面大地的时候便会骤然密集。当地人们将这断层称之为界碑线，界碑线往莫凡他们来时的方向便是敦煌市的地界了。地界内设有安界，但往界碑线更深的地方走，那就危机四伏了。荒漠戈壁所栖息的生物可不会少，丰富的土系元素跟火系元素使得这里出现了大量的元素妖，再加上当地一霸沙虎魔族四处分布，一般的猎法师队伍过了界碑线就得打起12分的精神了。到了界碑线，风骆驼就不好使了，这些不比畜生强多少的交通骆驼一旦嗅到一点点的妖魔气息就会腿软的，界碑线是不敢过的。众人放了风骆驼，爬下了这片往下沉的荒茫大地，远处一些鼓起的沙丘当中传来的心悸的咆哮声，宛如是一群正在巡逻的卫兵，正在用他们的声音在传递着消息，告诉这片土地上那些早已经按耐不住的生灵们，有猎物正在自投罗网。吼吼的几声，刚前行还不到五公里的距离，两座沙丘之间涌来一阵带着狂沙的咆哮之风，笑声雄浑而震响，更是让那堆积的沙丘都开始不停地抖落沙流。 真他娘的晦气，才进来就遇到这里的土霸主了。 赵满岩一听叫声便知道是什么生物了，破口大骂了一句， 是沙啸虎，战将集中比较凶猛的生物，别大意。 玲玲对众人说道，沙啸虎明显是冲着刚刚闯入这片妖魔之地的莫凡一行人而来的， 他那双瞪圆了放射出绿油油光芒的双眼在很远就能看到，朦胧飞舞而起的黄沙都没法遮住他的凶光。在洞庭湖地带，怎么也是先遇上一些蠢头蠢脑的西鲁巨妖，都是一些奴仆级的生物，可在敦煌一带真心有些骇人了，才刚刚踏入到安界外面没多远的区域，竟然就遇见了战将级的生物了。若是战将级生物分布都这么密集，那些奴仆级岂不是根本没法生存吗？ 他很饥饿，很暴躁，安抚起来很难，不过他应该有某处受伤了，带着痛苦。 心下坐在吉星狼的背上，目光有些警惕地看着沙小虎。博成经历之后，心下应该就很少有真正面对妖魔了，他的神色并没有其他人那么淡定。不过辅修心灵系的关系，心境这种东西想必他比其他人都要适应得更快。 这么说，是躲不过去了，那就抄家伙吧。 莫凡也是暴脾气，好歹第一次是带自己心爱的心下出来旅游，怎么也是时候让他见识一下自己的厉害了。谁知张小猴比莫凡还急，本身拥有双位移的他一下子冲了上去，要去见识见识这赫赫有名的沙虎魔族的成员。 我去，哪找来的小子，胆儿真大。 赵满言不满地骂了一句。别的法师见的战将级的妖魔，那都是吓得腿肚子都软了，就没见过像张小猴这样冲上去的。反正赵满言自己是绝不会干出这种事儿来。 你们自由发挥吧，但是要注意，沙啸虎在战斗情况严峻的时候身上会冒出血汗来，这是他要狂怒的征兆，不要不小心丢了性命。 玲玲提醒了众人一句。张小猴就是典型的猴急，他性子倒是有些被莫凡给感染了，天不怕地不怕的，小机灵是有，大智却不足。他嗷嗷叫着冲到沙啸虎的面前，相隔也不过是50多米。那双眼凶残的沙啸虎体型有4米多长，肩骨比较高，像是要从皮肤里凸出来一样。他的四肢要比吉星狼健壮太多了，爪子更是锋利而有力，一个充斥着沙色毛发的威猛大脑袋微微的前倾着。沙啸虎瞪着张小猴，绽放凶光的眸子当中似乎闪过了一丝疑惑。估计沙啸虎在这一带行凶多年了，就没见过像张小猴这样看到自己比什么都还兴奋的人类这么冲上来的，不应该都是没了命的逃跑吗？沙啸虎也是有一点智慧的，在意识到这个人类一点不惧怕自己，胆敢挑衅自己虎族威严的时候，他也终于怒吼地扑向了这个跑来送死的瘦子。肉没多少，拿来嚼一嚼倒也很好啊。沙啸虎爆发力是相当的惊人的，只看到他四肢一散开，沙丘窜起了一层往后的沙浪，这些沙子还没来得及飞扬到半空中的时候，沙啸虎已经冲到张小猴的面前了。虎躯整个化作了怒红色的狂影，狂朝着张小猴狠狠地撞去。张小猴吓得脸色苍白，一直听闻沙啸虎是这一片沙漠当中相当凶残威猛的生物，可没想到他们的爆破力能够强到这个程度啊。50米的距离是张小猴面对战将级生物的安全距离了，这会给他足够的反应时间和施展技能的时间。在军队训练的时候，他从来都没有在这个距离之下让战将级生物得逞过。然而沙啸虎比自己想象中快太多了，还好他是一个非常训练有素的军法师，无数次惊险的任务让他具备了越是有生命危险越要保持镇定的心理素质。风鬼和地波同时使用，一阵带有诡计的狂风在沙子的填充下出现了一条非常明显的风之通道，风之通道载着张小猴迅速地往左侧挪动着，脚下的黄沙也受到了张小猴的控制，正在对张小猴的速度推波助澜，送张小猴快速地抵达了指定的地方。沙啸虎纵然凶猛，速度爆发极快，但是他明显没有吉星狼那样转变方位的矫健和灵敏，在扑了一个空之后身体滑行出了很远，等调转过来的时候，张小猴已经离他有50米的距离了。他再一次的蓄力，以同样快的速度朝着张小猴冲过去， 只是在奔跑的过程当中，他并没有注意到自己脚下的黄沙已经变色了，那是褐色的，带着些许的粘稠，整个沙丘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往下陷的迹象，沙面开始波动，像是被卷入到一个深窟窿里面似的。渐渐的，这片小沙丘已经矮了下去，并且一个非常明显的流沙之坑逐渐出现在了张小猴跟沙啸虎之间，正在快速地扩大着领地。干燥的沙子变得粘稠之后，沙啸虎四肢踏在上面的力量越大，下沉的也就越严重。它其实是使用和之前一样的爆发力在狂奔着，然而这段50米的路途却花了比之前整整多了三倍的时间。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68章，沙子的粘力明显是将沙啸虎的速度给迟缓了。不仅如此，随着整个小沙丘不断地往下塌陷，这个流沙坑不单单是对沙啸虎进行阻碍，而是开始将沙啸虎狠狠地往流沙的中心拽下去了。 还以为这是一个鲁莽的家伙，原来他早就在设流沙陷阱，让沙啸虎往里面跳。 赵满岩笑着说道。沙啸虎最恐怖的地方就在于他这种让人毫无防备的爆发力和冲击力，或者说即便你有心理准备，你的身体也绝对闪躲不开他这暴躁的进攻。张小猴利用自身做诱饵，让沙啸虎直接踩入到那片流沙坑当中，即便不能够真的把它掩埋在流沙之下，但是也大幅度地削弱了这个凶残生物最具有危险的属性。有了张小猴打头阵，莫凡跟陈颖很快加入到战斗当中了。拥有土系力量的陈颖倒是很聪明，他在沙啸虎要跳出流沙坑的方向上施展出了岩杖，岩杖就像是一面绝壁一样，生生地把沙啸虎给挡在流沙的湍急区域。沙啸虎终究是生猛无比的，即便四肢都陷入到张小猴的沼流灵种当中，竟然还是生生地跳了出来，狂暴地跳到了陈颖所释放的岩杖上面。岩杖有10米之高，呈现不规则的嶙峋，沙啸虎就屹立在岩杖的上方，那双已经渐渐地透出血光的眼睛正凝视着离他最近的张小猴。他从高处猛地扑下来，身体依然附着一层厚厚的血影，这一层血影是莫凡熟悉的一种力量，因为他的血兽靴也可以释放出这样一种蛮横之力。血影让沙啸虎变得力大无穷，这种生物他们在土地更加坚硬的戈壁上往往能够发挥更加强大的威力。想来这只沙啸虎是饥饿至极了，这才会跑到这片满是沙丘的区域里边来觅食。此刻他站在嶙峋的岩杖上方，给足了他一个能够施展全力的跳板，他猛扑的非常凌厉与迅猛。张小猴再一次估算错了这只凶物的进攻速度，他已经念起了魔法，可是这一次无论是风鬼还是地波都无法让他及时的逃脱沙啸虎的这一扑击。沙啸虎已经近在咫尺了，张小猴能够看见他虎牙森森的大嘴，一股腥臭的味道更早的席卷过来，带着一股能够刺激精神的恐惧之力。 光佑圣盾！ 不远处赵满岩眼疾手快，他的光系魔法很快组成了一个将张小猴庇佑在其中的椭圆形的包裹全身的盾牌，看上去可谓是坚硬无比。沙啸虎一头撞在这个圣盾上，就像撞在一面金属球上似的，他把张小猴震出了一段距离，而自己却在原地摇头晃脑，显得有些七荤八素的。张小猴没什么大事儿，他只是感激地看了一眼赵满岩，赵满岩则是向他拍了拍胸膛，那意思是说， 你尽管去了，你的安全由我来保障。 张小猴点点头，看得出来这次莫凡带来的人都是法师当中的精英，根本不需要会意便知道怎么去配合， 这样的话，张小侯就可以很放心了。说实在的，张小侯其实并不具备什么进攻的能力，他在军方的时候也主要是做队伍里面的打乱妖魔节奏的先锋，说白了就是去拉仇恨的，让那些妖魔的注意力尽量放在他自己身上，这样其他法师就可以不受任何干扰的施展自己的魔法了。有张小侯打头阵，莫凡和陈颖都直接施展出了终结魔法来。转得头昏眼花的沙啸虎立刻迎来了两个强有力的魔法的攻击，慌不择路地闪躲了起来。沙啸虎的闪避能力倒也很出色，两个终结魔法也只有莫凡的迅猛的霹雳对他造成了一次有效的打击。这一轰将沙啸虎又给轰回了那一片张小猴制造的流沙当中，半截身体在沙啸虎没来得及爬起来的时候便全都沉在泥土当中了。泥土粘性非常大，这是归功于当初在西兆谷当中获得的土系灵种。半个身子沉入其中的沙啸虎行动已经很不方便了，这个时候它就是一种被困在猎人陷阱当中的猛兽，任凭它力大无穷凶猛残暴也没有任何一点用处。像这样的流爪越是挣扎就越是猛烈，下陷的速度也就越快了。巨影钉，莫凡也不做过多的隐藏，直接施展出暗影系的魔法来。巨影钉准确无误地扎在了沙啸虎拼命挣扎的影子上，顿时一股黑暗系的力量化成了束缚的气体，牢牢地锁住了沙啸虎的影子。沙啸虎无法动弹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躯体慢慢地没入到这片流沙当中。流沙坑跟巨影钉同时的牵制起到了完美的效果，这只充满力量的沙啸虎更是有力而无处使，没过多久就被众人给制服了。 看来这远近驰名的敦煌魔虎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嘛。 张小猴笑嘻嘻地说道， 这里都是软软的沙子，你的土系灵种在这里可以得到大幅度的加成，这只沙啸虎根本就没有施展出全部的力量来，就被你们这样生生地耗死了。 玲玲说道，哇，还是先看看这只沙啸虎有没有一骨一皮之类的，那可都是值钱的东西啊。莫凡眼睛闪亮地说道。莫凡妖怪杀得太多了，即便是轻松解决一种战将级的生物也不会像张小猴那样沾沾自喜的，他更关心的是钱的问题。很可惜，这只沙啸虎并没有什么莫凡想要的，即便是灵魂也是最普通不过的残破而已。残破收入到了小泥鳅坠当中，用作凝练成精魄的原材料，也好将暗影系的初阶技能给提升到第四个级别。 话说莫凡，你怎么不去尝试将自己的初阶魔法给提升到第五个级别呢？ 赵满言挑了挑眉毛说道，一旁的陈颖也不由瞪大了眼睛。第五个级别？难道说这个人已经把初阶魔法修炼到第四个级别了吗？赵家好歹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魔法商业世家，各个省会城市都可以看到隶属于他们的竞拍会，所以很多人都会给他们赵家冠上一个土豪的称呼。可是再土豪也没有见过世家里有谁去把初阶魔法给继续强化到第四个级别的，第五个级别那更是天方夜谭呢。他娘的，从第四个级别到第五个级别一共需要七颗战将级的精魄，你给我钱我马上强化。莫凡骂道。这个赵满言说的倒是轻松，倘若是再往上提升需要的只是奴仆级精魄的话，莫凡倒是会考虑继续在深山老林当中待上一段时间，也好把自己的初阶魔法发挥到更强的境界。可第五个级别要耗费的资源就太恐怖了，整整七个战将级的精魄那可是一亿多呀，足以买一个异魔具了。话说起来，战将级精魄要获得的难度高出很多，即便莫凡收集齐了100多个战将级的残魄，那似乎也不够凝练成一个完整的精魄，所以要提升到第五个级别那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继续往前出发吧，别在这里耽搁时间了，等到了沙网河有你们发挥的。 玲玲再一次强调说，此行最为凶险的地方就是沙网河了，虽然已经有心灵系的心下同行，可是也无法保障万无一失的通过。 大家刚往前走了没多久，很快又发现卷起的黄沙当中有一对人影正在往这里边急匆匆地赶过来。走近之后才发现，那也是一群猎法师，年纪不大，应该都是属于法师当中比较出类拔萃的。他们赶到的时候发现沙啸虎的尸体之后，神色一下子都变了。其中一个人的脸上有几分黑黄黑黄的，女法师很不服气地走了上来，指着大家伙就没好气地说道： 你们几个未免也太无耻了吧，我们追踪了好半天被我们打伤的沙啸虎，结果一个不留神被你们给抢夺了，难道不知道猎法师之间是不允许这样争抢已经锁定的猎物吗？ 那黑黄女法师气势逼人，声音是又尖又细的，听得大家都是一阵的不舒服。 我说大妈，我们发现这只沙啸虎的时候，它就朝着我们扑过来，我们不将它杀了，难不成等着进它肚子里吗？ 赵满言第一个不乐意地说道： 你叫谁大妈呢？我还没三十呢。 黑黄女法师气的是七窍生烟， 哈哈，就你这个性格，也跟被抢了跳广场舞地盘的大妈似的，没什么区别了啊。 莫凡也是一个嘴不饶人的家伙，当下跟赵满言一唱一和了起来。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369章，黑黄女法师脸都气绿了，一副就要出手教训这两个无知家伙的气势。然而她身后一个黑胡子颇有几分男人味道的队长模样的男子站了出来，把这黑黄女法师给拉住了。他不提倡直接动手，毕竟都是在妖魔的区域，猎法师之间最好还是互相帮助，只是猎物就这样莫名其妙的被抢，他们心里也不舒服。那只沙啸虎怎么着也是被他们合力弄伤的，已经没有了全盛状态的那种凶猛了。 哦，难怪那沙啸虎对付起来那么简单。 张小猴恍悟了过来，在跟沙啸虎缠斗的时候，张小猴就发现沙啸虎身上有很多伤痕，还以为这家伙自己是跟什么生物厮杀过似的，原来已经和另外一对猎法师大战有一会儿了，只是他自知实力不敌的时候逃跑了，逃到了刚刚进到这片区域的莫凡等人这儿，然后被他们捡了一个便宜。 几位小兄弟啊，这沙啸虎怎么也是被我们消耗了一段时间，否则你们也没有那么容易得手。这样吧，我们检查一下，看看沙啸虎尸体中是否有一骨一血一皮之类的，我们五五分便是了。 那名黑胡须的队长看语气颇为好商量地说道，但是莫凡可就不开心了，你们自己把猎物给跟丢了，隔了这么长时间才跑过来说猎物是你们的，还好意思要分个五成，想的倒是美啊。沙啸虎终究是极其凶明的，其尸骸的价值相当的好了，即便没有出那些有发横财的东西，那这保存还算完好的尸首怎么着能卖个十几万二十万的。什么都好说，但是谈到钱，莫凡是一分钱都不会给的。 连做猎人的脸都不要了，哼。 玲玲同样是很不爽对方的这种行为。 哎，你这小丫头，你说谁不要脸呢？这猎物本来就是我们的，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看我不收拾你这小丫头骗子。 那黑黄女法师一下子就炸毛了，指着玲玲恼怒地骂道： 我们是按猎人的规矩来，怎么是不要脸呢？ 黑胡须队长脸色也沉了下来。 难道就没有人教过你们尊重前辈吗？ 玲玲说道。 前辈，你可真是笑死我了，就你们这几个细皮嫩肉的，一看就是一群从高校里边出来瞎凑热闹的学生，要不是我们将沙啸虎弄伤在先，你们早已经变成一堆尸骨了，你们应该谢谢我们才是，沙啸虎可不是你们这几个嘴上功夫厉害的家伙能杀了的。 黑黄女法师刻薄无比地说道。这家伙的嘴是特别的碎啊，是唠唠叨叨个没完，而玲玲更是不动声色地把自己的猎人勋章给拿了出来， 不食人间烟火的往这黑黄女法师的面前这么一放。而黑黄女法师看的眼睛都瞪了起来了，嘴好像没来得及刹住车似的。他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玲玲，然后又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猎人勋章。猎人勋章是和魔具一样的，必须烙印在灵魂当中，这种东西是没法作假的。这几个猎人都是一群高级猎人，离猎人大师那也还有一座山的悬赏积分。而猎人联盟要求低级猎人必须尊重前辈，不能跟前辈争抢猎物，更不能对前辈有任何不敬的行为。黑黄女法师脸上的表情丰富极了，好半天都说不出话来。而那位黑胡子队长的脸上的不悦也僵住了。这么一个小丫头都是猎人大师的话，那这队伍里面其他那些人呢？这堆人可真是了不得呀，难怪沙啸虎才离开他们没多久就变成了一具尸体了。黑胡子队长和那青黄女带着他们的人灰溜溜地跑了，也算是颜面尽失了。谁让他们那么贪婪呢？明明是自己跟丢了猎物，非要跑过来强行地分一杯羹，结果撞上玲玲这么一个妖孽一般的存在。这个小插曲很快就过去了，众人顺着那一片此起彼伏的沙地继续的前行着。这片沙场并不算无边无际，大概前行了一天左右的时间，大地化作了分布着无数裸露岩石的戈壁。戈壁大地上沙啸虎出现的频率也变得更高了，众人能绕开的便尽量绕开了，实在撞上了那也只好跟他们占个痛快。队伍里面有张小猴在，他在军方学的便在这个时候派上了很大用场，他凭借着自己灵巧的身法去引开那些有些无法避免的沙啸虎。沙啸虎的数量一旦超过了三只，那么他们对付起来就很困难了，所以更多的时候便是张小猴在这戈壁之地狂奔着，把那些蠢头蠢脑的沙啸虎给吸引开，好让队伍安全地通行过去。一路上也没什么危险，渐渐地便抵达了沙网河所在的区域。沙网河是一条早已经干涸了不知多少年的高原流脉，经过多年的风的侵蚀，这整个河道变得无比广阔了，即便在地图上看的沙网河也像是一条土色的长龙卧在敦煌之地上，其长度快要跨过半个甘肃，其最窄的地方恐怕也有十多公里的。在这条长长的沙网河当中遍布了一种骇人听闻的生物，那就是白沙妖兵。站在隆起的戈壁大地上往前望去，那是一片往下沉下去的干涸之地，说是河，可在大家看来更像是一片海，缓缓地顺着大陆架往下沉去，里面布满了一些细细的白色泥沙，泥沙厚度不一样，此起彼伏，远远望去更像是一片正在波动的白色海洋。 不是说这里随处可见白沙妖兵吗？为什么我一直也没有看见？ 张小猴用手遮住上面的阳光，眺望的姿态说道。众人的心中也同样有此疑问，此刻视野还算非常广，能够看到还有几公里外的白色泥沙，泥沙当中并没有什么东西在蠕动，除了偶尔吹起的一层薄薄的白色沙浪之外，便没看到任何动静了。这个时候，玲玲却顺手从包裹当中取出了那只沙啸虎的一个不值钱的内脏，然后递给旁边的张小猴说道： 来，你往远处扔。 张小猴卯足劲儿，把这内脏往沙网河中远远地抛去，只看见那一片平静的白色泥沙当中，突然间炸开了一层层的泥沙之浪。沙浪当中一个个身高达到三米的持有沙化长刀的半巨人生物站了起来，他们整整齐齐地围在了那颗冒出血腥味的内脏周围，一脸警惕地观察了一番之后，他们又很快地化作了一粒粒细腻的白沙，全都散落在沙网河当中了。整个过程也就几秒钟，从一片平静的白色细沙土地到突然间涌起的四五十只白色长刀巨人，再到那一片沙地又恢复成之前的平静，看得众人是目瞪口呆呀。 一个那么小的内脏而已，要不要一下子涌出这么多的生物来啊？倘若我们这一队人走过去，那不还得出现一支白沙妖兵的军队啊？ 莫凡和赵曼言一个劲儿的点头，差点没吓尿啊。 还好没直接踩上去，天知道周围会一下子涌出多少只白煞妖兵啊。 我们今天就在这河畔边扎营休息，天也快黑了，等到明天天亮再出发也不迟。 玲玲说道。论起扎营的效率，没人可以跟张小猴来比，这家伙就跟打鸡血似的，每天都有用不完的劲儿，似乎做什么事儿都非常有热情。大家都在休息的时候，张小猴已经麻利地将大家休息的帐篷给搭好了，一共两个，男女分开。莫凡走到了吉星狼的身边，一边用手把吉星狼脖梗上的毛发给梳理整齐了，一边询问地上的心下会不会累啊。心下摇摇头，刚要说话，吉星狼却是一脸幽怨地把大脑袋抬了起来，像是在说这个问题应该问他才对。莫凡不由得笑了笑，拍了拍幽狼兽的脑袋。幽狼兽也是劳苦功高，这一路过来不仅是驮着心下，还要驮着体力并没有成年人那么好的小萝莉玲玲。玲玲娇小玲珑，心下身材纤细，两个女孩加在一块儿，估计也没莫凡那么沉。吉星狼显得幽怨的是，这次他不能像以往那样首当其冲的去战斗。 那些白沙妖兵们似乎只是想守护着他们的领地，他们心性不像沙啸虎那样暴虐，我应该可以安抚他们。 心下脸上挂起了笑容，看着他额头上那些细细的汗珠，莫凡终究还是怜惜不已。不过能看出来他的心情是愉悦的，因为他从来没有来过这种地方，也从来没有和自己并肩战斗过。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370章。 夜幕很快就降临了，这戈壁上的昼夜温差非常大，待到这黄色土地上的最后一丝余温褪去的时候，寒冷便悄无声息地袭过来了。三个姑娘们都已经到帐篷中入睡了，三个男子汉便负责轮流守夜，莫凡负责下半夜。等他起来的时候，感觉一下子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那种寒冷伴随着没有一点遮挡过的狂风吹在身上，便像刀子一样割着人的皮肤。莫凡自己点燃了一团火焰，随手扔在地面上，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篝火。他自己满目无聊地反复练习着这些火焰，熄灭了又点燃，一直这样过了大概半个小时，莫凡突然听到远处有什么动静。虽然有夜视能力，可天空当中弥漫着细细的白沙，能见度非常低。莫凡把张小猴叫醒了，让他守在帐篷这儿，自己则前往发出声响的那边看个究竟。远处传来的像是脚步声，这声音重重叠叠的，也不知究竟有多少生物在这戈壁荒原上狂奔着。莫凡抵达了一块隆起的石壁上，他没有贸然地闯过去，身体隐藏在石壁的一个夹缝当中，目光往前方看去，正好前方的视野并没有被白色的细沙给遮上。月光下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远处有一小群的沙啸虎正在大地上狂奔着，他们的咆哮声震耳欲聋，脚步更是踏的地面不断地颤抖。再往前看去，有一对猎法师正在亡命地逃跑，显得惊恐万分的。沙啸虎一共有六七只的样子，这样的一群出现，连莫凡自己这边的队伍都会撒腿就跑的。月光下，莫凡看清了那对猎法师当中其中两个人，正是那黑黄色皮肤的刻薄女人和那个黑胡须队长。他们早就慌不择路了，更是一头往沙网河的方向逃去了。没过多久，他们便已经踩入到沙网河的白色泥沙当中，他们根本不敢停下，一连跑进了大概有四五百米。而那群一直对他们穷追不舍的沙啸虎突然间在河畔边停住了，他们站在最边缘的地方， 尽管非常想要把那几个人给吃掉，但不知为什么就是不敢再往前追出半步。他们凝望着，躁动着，大有一种到了嘴边的鸭子飞走的惋惜和恼怒。莫凡正在纳闷，那些以凶残著称的沙啸虎为什么会突然间放弃追逐呢？猛然间，一个骇人的景象出现在沙网河当中了，看得莫凡是目瞪口呆，头皮发麻。只看到白色的狂沙当中，成排成排的白沙妖兵拔地而起，手中的沙化大刀重重叠叠地朝着那群猎法师砍过去了。那群人当中发出了一声声凄厉的惨叫，瞬间就化作了漫天的飞血。白色泥沙所化的体型高达3米的白沙妖兵已经排成了4-5列，他们将那一队闯入沙网河的猎法师围了个水泄不通。于是成排成排的白色沙刀纷纷地落下，那些沙刀又不是正常利器那样，他们刀面很钝，砍下去之后完全把那些猎法师们给砸了个稀烂，于是就血肉横飞了。月光呈现的是蓝白色，整个沙网河呈现的是米白色，于是那一抹抹糊在地上的鲜红便看上去更加醒目，更加令人毛骨悚然了。莫凡瞪着眼睛，他虽然压根儿就没有要出手相救的念头，可是这群人死亡的速度还是太快了，他们的魔法防御也不算是弱的，但是根本就无法抵挡那么多的白沙妖兵的刀斧相加，防御顷刻间被粉碎了，惨叫声还在这空寂的荒漠上回荡着，凄厉无比的。 我的天！ 这时候莫凡身后传来赵满岩的惊呼，莫凡回过头，发现大家都已经从帐篷当中醒过来了。心夏和陈颖俩女孩都捂住了嘴，水灵灵的眼睛瞪到了极致，显然他们是看到刚才那一幕了。沙网河的恐怖远远超乎了他们的想象，那种感觉就像是普通人跳到一个满是凶残鲨鱼的大河当中似的，顷刻间被撕得4分5裂，难以招架。 要不我们这次纯当来敦煌旅游一趟，该回哪儿就回哪儿去。 赵满岩一阵头皮发麻，四肢发软地说道。从之前的织密卷轴当中，赵满岩便得知这沙网河是敦煌一带最具有凶名的一个禁地，无数的猎人在这儿丧了命。可是今天亲眼所见，赵满岩还是彻底地感到了来自灵魂的颤栗。要不是之前那对猎法师们不知为什么被一群沙啸虎给追赶，恐怕明天享受这沙冰刀阵的黄泉之旅的便是他们几个了。 咱们不是有心夏在吗？应该不会像他们那么惨吧。 张小猴这种胆大包天的家伙已经说话都不利索了，陈颖和心夏好半天没说出话来，这么一幅血淋淋的画面，最终还是需要一段时间让他们做心理调整的。过不了多久，陈颖才瞪着他的眼睛跟心夏说道， 你的心灵系魔法真的能安抚这些妖兵吗？要是出了一点岔子，大家岂不是全跟他们一样？ 心夏想了一会儿才认真的点点头，轻声地说道， 刚才那一片已经染了血的白沙妖兵情绪是暴躁的，假如我们从这一片区域过去，那肯定是凶多吉少，但只要走那些并没有被染上血腥味的区域前行，我能够保证他们不会攻击我们。 可就算是这个样子，我还是感觉一阵瘆得慌，万一出个什么意外，我们就全搭在这里了。 赵满岩含着声音说道。这时候玲玲却不屑地看了一眼这两个胆小要退缩的人，一脸淡定地说道， 那群蠢货自掘坟墓去惊动了6-7只沙啸虎就算了，竟还不知死活地闯入到沙网河中，与沙啸虎殊死一搏的话，没准还有逃跑的机会，像他们这样大动静地踩到沙网河中，跟自己跳进了地狱就没什么区别。我们几个只要行事小心一些，再加上心夏姐姐的心灵系魔法庇佑着我们，那就和过一条干河没什么区别。 这个时候心夏也从那种惊恐当中恢复过来了，她很肯定地说道， 按照我们自己拟定的计划走的话，肯定不会出什么问题，只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在没得到我的允许之前，一定不能在沙网河中使用任何一个魔法。 一旦有毁灭魔法的气息在波动，这些白沙妖兵们就会下意识地对我们进行攻击，到那个时候局面就会失控。 赵满言跟陈颖都点点头，他们也清楚真要用自己的力量与这些沙蟒河的妖兵抗衡不太现实，但只要有心灵系的法师在，一切都会相安无事的。大家带着这份惊魂未定返回到帐篷当中了，一整夜睡得还是不够踏实，毕竟恐怖的沙蟒河就在相隔不到20米的地方，天知道那些恐怖的白沙妖兵会不会爬到岸上来袭击岸上的人。带着这份不安，大家一直熬到了天亮。东方的红日带着一抹艳红的光辉洒落在了沙蟒河当中，昨天那批人的血液都已经风干了，可是被鲜红的旭日这么一照着，依旧是那么清晰，提醒着他们几个人，这条白色泥沙的巨型长河绝对没有看上去那么平静，那是九死一生之地。 要不我们谁先下去试一试，总好过一下子全军覆没。 赵满言弱弱地说了一句，我也觉得这个好，大家心中有个底，问题是谁下去呢？莫凡不怀好意地注视着赵满言。张小侯这时候也非常识相的不逞能了，把这个英勇的任务交给赵满言了。赵满言是真想给自己一个耳光，吃饱了撑的吗？多这个嘴干嘛呀？他还抱着一丝希望呢，笑嘻嘻地跟张小侯说道， 你是军人，胆色一流，又拥有两个位移技能，出了什么事跑得也快，还是交给你来吧。 张小侯赶紧摆摆手，一脸认真地对赵满言说道， 我听凡哥说啊，你的防御堪比千年老龟，我想就算是出现了那些白沙妖兵，以你重重的保护也不至于支撑不到我们前来救你啊。 赵满言这一脸求救地看着莫凡，莫凡耸耸肩，一脸正色地说道，我是这个队伍里的 DPS， 这种事情也就是你们两个比较合适。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